们的故事重复依赖进行着，就在那天，你记得我，我明白，爱久了会忘记。如果你已经感觉害怕，你有一个选择。选择我离去，选择让我失去你，一夜眼神，我清楚了，我的保存期限过了。当你说爱上的那勇敢告诉你，让